總理巴育邀請，在今個月17至19號到曼谷出席亞太經合組織領導人非正式會議，並且對泰國進行訪問。與會期間，習近平將會應約與拜登、法國總統馬克龍、塞內加爾總統薩勒和阿根廷總統費爾南德斯等多國領導人舉行雙邊會見。天氣方面，高空反氣旋正為華南帶來普遍晴朗的天氣，預測本港大致天晴，聽朝部分時間多雲，最低氣温大約23度，日間炎熱，最高氣温大約28度，吹和緩偏東風，聽朝離岸風勢清勁。展望隨後兩三日大致天晴，星期日日間炎熱，下周中期雲量較多。依家氣温26度，相對濕度72%。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17325点，升1244点，总成交金额1825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87点，升5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139点，升23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258.4升27蚊，美团159.6升17.7，阿里巴巴70.8升7.8。盈富基金17.42升1.2毫二，港交所284.6升28.8，药明生物50.95升7.2，友邦保险73.05升5.9，京东集团192.5升26.7，碧桂园2.24升5.8，快手47.9升7.15。外围对港元卖价：美元7.841，英镑9.224，瑞士法郎8.156，澳元5.233，加元5.9，新西兰元4.744，欧元8.0532。每百日元对港元5.57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645。日经平均指数报28263点，系升817点。港金报16420蚊，升4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64.4美元，卖出1764.6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阿姑先提翻你，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蝴蝶谷道曾经有坏车阻路，啱啱清理好，而家龙尾有待消散喺龙翔道近住狮隧桥底。重复一次，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蝴蝶谷道较早前有坏车阻路，而家啱啱清理好，龙尾有待消散喺龙翔道近狮隧桥底。而较早前南区浅水湾道近住浅水湾泳滩嘅坏车都已经清理好，全线重开，龙尾分别喺赤柱峡道同埋香岛道近住深水湾泳滩。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喺华润大厦，西行过海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就喺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喺东港中心，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就喺欣怡花园。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方向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喺兆辉台。九龙区窝打老道去沙田近住律伦街一段车多，龙尾喺圣佐治大厦。亚加老街去大角咀近住洗衣街一段车多，龙尾就喺梳亚道。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九龙城回旋处慢车，龙尾见到富豪东方酒店。而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就喺果栏。新界区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去屯门近珠海学院车多，龙尾黄金海岸。德士古道去全锦公路方向近全锦交汇处挤塞，龙尾就在国瑞路。还有西贡公路来回方向近住北港一段车多，龙尾分别在白沙湾和西贡消防局。 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青屿干线小濠湾九龙、彩虹道着陆街桥面旺角、大埔道六合村九龙和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尖沙咀。另外驾驶人士要留意返今晚日落的时间是傍晚5:41，而听朝日出的时间就是朝早6:33。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和日出前行车就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了，我们下次刻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Hello， 大家好，我是 Alex 林德純。我一个 singer songwriter 很喜欢的就是 Neil Young， 他的弹木吉他的 style 是很特别，他自己的 style 个人想表达的东西都是很有趣。第33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投票现已展开，由即日起到11月20日，登入 rthk.hk 投选你心目中的金曲和歌手。音乐无疆界，面向全世界。 十年如歌，人人广播。 整个的团队全部都是视障人来的。 CIBS 节目制作人朱伟正。 那我们请了视障的人讲他们的经历。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第一个十年。 Disability 以外仍然有很多的 ability。 CIBS 现正接受申请。查询电话2331-2334。WhatsApp 6823-8022。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哎，你叫我帮手买包米，我买咗翻嚟啦。 仲好讲我讲咗几日啦。 咪嬲住啊！你知唔知啊？好耐以前喺香港要睇世界杯啊，分分钟要等几日先至有片睇噶。 哇，咁矜贵噶？ 系啦，嗱，你再睇睇包米，系咪好珍贵呢？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上帝之手决战 VAR》， 主持冯杰、林普斯。 今集会同大家讲下一啲关于世界杯转播嘅历史。 星期日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两个星期之前，日本歌手 Mila 在日本推出他的 SIP 巡回演出，今次 Live House Tour 唱出多首的全新作品，而演唱会也都叫做解冻 Unsip， 好像告诉乐迷知道他的音乐力量要彻底解放一样。今次新歌曲入面包括日本流行榜推介的全新作品，叫做 Final Call。日本流行榜推介作品 Mila Final Call。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4:00，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音乐 月十一号啊，四条一啊。 啱你啊，唔啱啦，对 唔 住，而家唔啱啦，哎， 你好入戏喎， 记得咗你添，哎， 仲谂住 话 我 系你公布咗噶咯， 系啦，星期五啊，今日，咁我哋 太入脑啦， 太入晒啦，而家已经唔系啦。 咁我祝大家，我想讲衰一添，都系唔好落 game。 讲啊，你讲啊， 我 想听啊。 祝大家有情人终成眷属， 好事，冇问题啊。 系，咁对于一啲单身嘅朋友嚟讲，可能佢又唔真系唔想听到呢句。 可能今日 Happy Friday 有安排嘅咩？你唔知嘅。 咁啊系。 啊、今日星期五全城点歌大行动的点歌对象亦都即系公布咗啦，系呢一个家用游戏机啊， 家用游戏机哇，卖飞佛啊， 呢个男士嘅 女士都可以噶， 系 吓、啊、你屋企嗰部，你屋企嗰部系男士用多定女士用多？ 男士啊，冇， 我屋企嗰部系女士用多。 哦，你老婆玩噶？ 系啊，佢因为我屋企有几部嘅，即系唔同嘅。佢係 S 都係嘅，唔同牌子係唔同對象，呢個係真嘅。 佢係 N 記嗰部嘅， 係 啦。咁我就係玩啲真係大啲嘅 game 啦。佢中意玩嗰啲 細啲 嘅農場 game 啦，咁樣形容啦，咁樣即係佢嗰啲叫咩啊？育成遊戲， 育成遊戲 係啦係啦，模擬啊。 你玩嗰啲就係RPG，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即係有故事嘅咁嗰啲咯。咁啊，轉頭六點鐘啦，一齊可以點歌俾家用遊戲機啦。我深信每個人對自己屋企嗰部家用遊戲機都有唔同嘅體驗嘅， 唔同嘅回憶。 系啦， 嗰啲摆咗喺度几耐咧？几耐冇攞出嚟咧？ 封晒尘未咧？咁啊，一阵六点钟啊，就听大家点唱。好，咁啊，今日想讲咧，我要多谢波盛一样嘢嘅，真系都 好惊啊！你一讲呢句我惊啊！ 点解咧？我个人系咪即系讲亲嘢都好似系衰嘢咁样咧？而家 无端端、啊， 我喺你心入边到底嗰个人嘅品质系有几咁恶劣咧？ 因为我听过一句说话：有朋自远方来，非奸即盗。你就係呢種人啊 ！OK OK， 唔係，我要解釋一下，就係因為咧，話說小弟以前咧就好中意打羽毛球同打乒乓波，咁、但係咧就真係太多年都冇活動過啦。咁有一日咧就抽起條筋，我就問波盛話：喂，不如咁啦，我哋約啲朋友一齊 打波啦， 打下波啦，因為即係。越年紀大開始發現真係要運動下先，但係如果唔係搞唔掂啊，淨係食食食食食咧，而家我個肚腩中央肥胖到好嚴重，我係好似嗰啲叫咩羅茲威爾嗰啲咧，嗰啲外星人係啦，即係你見到個肚腩。好大咁，然後四腳四肢溜油， 瘦嘅 係啦，我就直頭係呢種身形，咁我就發現自己啊，真係要喐動動下啦，即係俾啲位置自己去減一減啦，咁樣咁，所以就拜託咗波盛幫手約下朋友啊，即係又睇下有冇啲場地可以打羽毛球啦，咁啊呢個心愿啊，終於可以叫達成啦！ 你有幾耐冇掂過羽毛波啊？ 哇！我想講咧我想返真啲應該有七八年冇打。 咁你都 好耐呀，真係好耐。因為以前真係鍾意打嘅，我小學中學都有 keep 住打嘅。咁但係到出嚟工作之後呢，因為你以前中小學階段點都有個場地喺學校俾你同同學仔打嘛，或者衰衰地你體育堂咁點都會打下啦。咁但係出到嚟發現唔識book 場或者好難去 book 場，咁所以你 book 唔到場又約唔到 friend 嘅時候，就少咗去做呢件事咯。乒乓波以前我一個禮拜打一次嘅，咁啊後屘發現越嚟越難 book 啦啲場，咁就少打咗。 你裝下咩嘛？港台久唔久應該唔同嘅運動咧，都會有機會有啲同事負責啲康樂組啦，即係好多公司都有噶嘛，康樂部咁啊會負責 book 啲場俾同事打波咁樣噶嘛，或者有啲球隊咁樣噶嘛，即係譬如籃球啊，港台有一啲打籃球嘅同事，咁佢哋會定期 book 下面啲 籃球場、 街場咁去打又有啊，足球又有啊，羽毛球咁可能有啦。 我想讲啊，呢样嘢正正就系我嘅死症啊，就系咧永远大家做运动系唔系啊？ 是永远做运动不会想起我啊。 是啊，合理啊，你不讲我都不知道原来你做运动的添。 即是不叻做运动呢都有权做运动的。就是你们这些人成日歧视我呢就搞到我没有机会做运动。 因为你有其他方面太出色了嘛，所以我感觉不到你做运动方面有什么。 哪些方面太出色你讲啊。 即是例如你在 board game 方面非常出色咯这些兴趣。 是一个人可以发展多元的兴趣的嘛。 那些太标炳啊战争。所以我感觉呢不需要知道你不是我的运动。 你好简单啫，你只是想讲一句。你话奔神你咁窄，我唔觉得你会喐咯，咁样咪得咯。 又系、啊，你呢个讲得几好啊？呢个完全总括咗，我之前都冇谂到可以咁样形容、啊。 唔系你唔好搞到我对你个态度又咁恶劣先。我今日本身系话要赞你噶嘛，唔系点解要赞你呢？就系、是、因为好难得嘅，因为平时波城系一个好早睡。但是又不早起的人啦，他凌晨四五点瞓啦，咁通常就系啦，十一点起身，其实他都不算瞓得多噶啦，好老实讲，只不过他夜瞓。咁但是呢自从我拜托咗佢话喂不如搵啲朋友打羽毛球同埋 book 个场之后呢佢、 啊、 又好上心喎、啊。 为咗你㗎嘛。 跟住突然有一日我起身返工跟住我竟然见到一起身见到有个 message 弹出嚟就係、是、波城竟然开咗个 group。然后话佢自己已经 book 咗场啦，讲紧嗰阵时系朝头早 七 点几， 应该七点钟啊， 系啦，咁神心，我想问你系未瞓啦，定系你真系咁早起身咧？ 我未瞓啊，因为个原因系咧 ，反正都四点几五点先瞓啦，系嘛，冇理由啊 ，book 场啦， 等埋啦， 即系咩事咧？咁你譬如你出边好多叫康文署嗰啲场地有得 book 啊，或者你一啲私人嘅会所啲嘅都 book 好多地方啦，咁啊，跟住但系约咗日子之后要物色场地就麻烦啦， 系， 因为如果你出边同人。爭嗰啲咧，好似都成個月前要 book 噶。如果我冇記錯啦， 一個月啊， 係咪一個月？好似以前籃球嗰啲都差唔多，好似成個月前噶。咁所以我哋決定個日子同我哋即係嗰度冇一個月，一定係爆曬噶啦咁樣。咁於是乎我就問我屋企樓下嗰個羽毛球場有冇得 book。咁佢就話有噶。你想打嗰日嘅七日前，你就可以 book 噶啦。咁樣 咁幾好喎、 啊。係啦，咁啊點樣 book 咧？好簡單嘅啫。我哋嗰日就七點鐘朝早會開門。咁开门呢就可以 book 到啦。係啦 ,book 呢就提醒你因为呢羽毛球场比较抢手所以啲街坊街里呢凌晨五点就来排队啦。咁你呢係啦。 真係神心过嗰啲演唱会啊。 哎呀五点钟呢就嚟排队啦。咁排队呢攞咗个丑七点钟开门呢就可以 book 啦。咁呢我话諗住五点钟呢个时间 good feel 啦。我平时五点钟都未瞓系咪先。咁咪 啱啱好啦。 咁我都怀住一个呢睇下点嘅心态嘅。嗰日五点钟嗰日又真系未攰未瞓觉。咁落去好似神运咁咪落去巡下场囉。睇下冇人排队啦。 冇话返去瞓多一阵先啦。 啊又真系有人排队。哇！仲要排咗七个人喺前面啦，已经 咁夸张啊！ 我已经系我数翻我排第八个，大家咧你睇到佢早有准备。我谂一啲排演唱会啦，或者真系平时要 book 场嘅朋友咧，都经历过呢啲晨早嗰啲咩剪嗰啲啊，一定经历过啦，所以非常之有经验。 系带真系带张凳仔落去， 凳仔啊，带晒嗰啲风褛冚住啊，又张台仔摆埋啲嘢啊，咁样准备好晒噶啦，咁样。咁我第一次新手嚟到唔識啦，跟住就問：哦，係咪排呢度攞籌啊？跟住話：係啊，咁啊，跟住坐喺度咧，一個人咁啊，初頭諗住，嘿。OK 啦，坐喺度个两个钟内， 好快啫， 好快做 下 嘢， 手机吓， 系啦，即系带住个 headphone 带晒落去准备噶啦，听下歌，准备定访问啊，跟住谂定 EDM Friday Mix 咧，即系有啲咩题材啊，写下稿啊，时间过得好快啦，咁样唔知点解嗰一时间非常之慢。嗰两个钟， 因 为 咧嗰 两个 钟基本上全世界都未起身，所以你系同唔到外界有任何接触。 但我平时喺屋企即系都系做相同嘅嘢啫，唔知点解搬咗落去楼下 就会好似好耐， 好似好漫长啦。 但你都系坐喺度嘅，但系你企喺度， 坐头企嘅，后屘好攰就坐啦。 O K， 跟住坐到好攰就瞓啦。即系唔知点解嘅，我呢啲时间平时未瞓，但系嗰刻喺嗰度，因为你冇得喐啊，你唔可以离开个空间。 系。但我想问咧，因为以前我见嗰啲神吉咁早去排队嗰啲人咧，系会担张凳仔摆喺度啦，跟住佢个人就走开咗噶啦嘛，跟住就霸住个位，咁定时定候就会自己走翻嚟话佢霸住咗个位咁样噶嘛。 得噶呢啲特务品啊！ 你嗰度就系大家都好乖嘅， 乖啊齐晒脚喺度噶。我虽然都有谂过，但我觉得太务品啦，即系落去摆低张纸巾之后行开， 好无赖咯。 你同以前咧翻学去食 lunch 嘅时候，咪大家争位。 位嘅，你啲人摆张纸巾喺台面爆位一样咯，你见到就嬲噶啦。 系，我同意，我绝对同意。咁所以变相你嗰日就劲闷咁样过咗两粒钟啦。但系你 prep 唔 prep 到嘢先 ？prep 到嘢嘅 ，prep 唔晒嘅。呢个集中力唔知点解 都系会争啲， 真系差少少嘅。跟住就开始瞌眼瞓啦。亦都会留意隔篱有啲咩人咧，即系例如你会见到啲咩人一齐去排队咧，呢啲咧，你知道佢唔系用嗰个人咯，个感觉。直接一句，佢唔似系用将会 book 完个场会用嘅人。 我想问你系从乜嘢嘅角度观察到呢件事？ 先入为主，肤浅嘅外表。 可能人哋睇你都系觉得你唔系用 可能系噶。 嘿，呢个 炒场啊，呢个 仔咪咯。唉，平时戴晒 headphone 咁样走落嚟，又唔见又咁肥，中央肥胖咁样都唔似做运动嘅。 炒场啊，呢啲人。 咁都有權嘅，即係好似我咁樣心血來潮想打都得嘅啫。咁但係 我見到嗰啲咩呢，即係例如即係上個年紀嘅媽咪級啦，你見到都辛苦啦，坐喺度 幫小朋友排囉。 有機會嘅，或者真係好想小朋友打波，即係玩 Candy Crush 咁你大概知啦。大概知邊種啦，係咪先？ 係，但有畫面啦。 另外有啲就有一啲係唔知可能係工人姐姐佢同啲 friend 想打，咁有權㗎嘛，你星期日可能 絕對係。 係咁樣咁，但係 或者係都係幫屋企人排咯。 有啲直接一齊落去啦，咁 樣。Sir, I help you 排隊咁樣咯，可能係。 就辛苦啲啦，咁樣有一啲就叔叔唔係伯伯婆婆咁樣咯，即係又未去到好大年紀咁樣，但上咗少少年紀咁樣。咁但因為佢咪就係 book 羽毛球場嘅，應該講翻轉頭，佢可以 book 一啲設施嘅，只不過一個星期後咁樣。咁但係你全部都會入到去落到去樓下就視之為對手噶啦嘛，你打羽毛球啊？即系嗰啲咧，啲私人位置 唔知系咩事， 系咪真系你打噶？咁嗰啲咧， 我明白，总会有呢种质疑。咁但系你排第八应该好稳阵啦。咁但系啲时间排到你嘅时候，系咪都仲系好松动先？ 都唔松动噶啦。最 fit 系咩咧？打九点钟啦，我哋七点钟开完麦落袋换件衫，食少少嘢落肚。 讲紧系夜晚啦吓。 夜晚九点钟打咁啊， 闲日做仲要系。 闲日系啊 ，book 闲日啦。我一埋到去嘅时候，冇啦，九点敷晒啦。你当我四个场，即 系 有四个场嘅， 系 咁我排第八，前面敷晒，即系前面七个人应该都 有四个 已经 book 咗啦，得翻八点或者十点啦，咁即系最尴尬嘅时间咯。 咁都 OK 嘅 ，OK 嘅，但系好有趣嘅，我觉得即系有啲人会拎报纸落嚟睇啦，有啲拎个电脑落嚟做嘢啦，咁有啲就玩电话啦，我呢啲又系做嘢啦，咁有啲就真系睇月光都有嘅。即系佢真系冇带任何嘢落嚟做，净系喺度睇月光。 可能佢脑海入边作紧诗、写紧诗，你唔知啫。床前明月光咁样，系咪先？ 所以我觉得几有趣。我好少可做呢啲排队嘅人士要咁做。 多谢你啦，辛苦你啦。有一粒钟波可以打一直嘅。 所以当你好纠结紧做唔做运动，啲时间得咁多，做啲咩好嘅时候呢？最好你就揾你啲 friend 帮你 book 场，即系好似阿斌谂紧做唔做运动，帮我 book 场啊？知唔知点解？ 点解？ 因为如果 book 咗嘅话，你唔可以唔打，因为你会对我唔住啊！ 别人话我很牛，想去踢波都想学走，想半个亚洲。别人话我很妙，时常问边个最重要？讲真，边一个也紧要。谁都知一切要自愿。怎么先最真？和谁人最真？做人就算很我，突然问边个我是我？几多岁先识不想太多？谁一跳也自愿？ 船，是梦长夜短。我也劝我心。 黎展峰的 To Go，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在北京，外交部宣布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出席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和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并且和美国总统拜登会面。在外交部的例行记者会，发言人赵立坚回应相关提问的时候说，中方始终按照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三个原则看待和发展中美关系，主张推动构建中美正确相处之道，同时坚定捍卫自身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美方应同中方双向而行，妥善管控分歧，推进互利合作，避免误解误判，推动中美关系重返健康稳定发展的正确轨道，为维护世界稳定和发展发挥负责任的作用。警方拘捕五人，包括 Mira 红馆演唱会工程总承办商艺能工程有限公司的业务总监、项目经理和技术统筹等四人，涉及欺诈和容许物件从高处堕下坠。另外拘捕舞台工程次承办商协兴隆舞台工程有限公司的高级技术员，涉及容许物件从高处堕下坠。警方强调，拘捕行动是阶段性结果，并非代表整个刑事调查工作已经完结，不排除有下一轮的拘捕行动。西九龙总区刑事总部警司钟雅伦说，警方调查期间找不到证据显示艺能或者协兴隆有采取任何措施以确保机械零件和装置达到一定安全和质量水准，可以稳妥使用。他又说，堕下的大型屏幕事发当日早上在升降方面已经有少少问题，但是没有人做进一步维修补救。警方就 Mira 红馆演唱会事故拘捕四男一女，分别是总承办商艺能工程和次承办商协兴隆高层。警方说，调查发现艺能交予康文署的场地申请文件虚报一批装置和机械组件的重量，而且申报和实质重量相差非常大，有理由相信并非手文之误，不应该是纯粹量度单位出错。警方有理由相信有人有意图故意误导康文署。警方又说，事发当日早上协兴隆员工曾经用梯爬上荧幕有所动作，相信是调校和处理降索，但是事后调查显示协兴隆没有报告事件，亦都冇安排適合人員或者工程師再檢查涉事熒幕。港股急升，收復17,000点的關口，恒生指數收市報17,325点，創超過一個月新高，全日升1,244点，升幅7.7%，主板成交額升近一倍，至大約1,826亿元。多隻內房股單日有雙位數升幅，科技股亦都做好，科技指數升10%收市。總結全個星期，恆指累計升1,164点，升幅7.2%，科指累計升大約7%。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23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偏东风。听朝离岸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星期日日间炎热，下周中期云量较多。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嘅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嘅龙尾去到东区走廊近维多利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喺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近理工湾位。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喺九龙东行嘅龙尾近柯达大厦。私隧嘅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去到油站，龙翔道西行上私隧龙尾天马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喺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港岛大潭道去柴湾方向，介乎大潭水塘至到龟背湾呢一段咧，局部有啲挤塞。另外，因为较早时嘅坏车，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南湾道仍然系多车，龙尾近中坎角道。在九龙区观塘绕道下行去宏照道的支路多车，龙尾是近观塘码头。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慢车，龙尾太子道东近右站。窝打老道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车多缓慢，龙尾去到圣佐治大厦。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蝴蝶谷道仍然是多车的，龙尾近龙翔道游乐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去到果栏。七咸道北去尖沙咀方向的龙尾去到芜湖街。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彩虹道着陆街去旺角，昂船洲大桥落车分叉位去尖沙咀，大埔道六合村去九龙，青屿干线小蚝湾去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近年流感活跃程度比以往低，我哋对流感嘅免疫力亦会下降。 是啊，当人流和社交活动渐趋频繁，患上流感的风险就会大大增加。 打流感针可以增强我们对流感病毒的免疫力，有效减低重症和死亡的风险。 不要被流感病毒乘虚而入，特别是50岁或以上人士、儿童、孕妇和护理院舍的院友。 不要等，快打针防流感。 淘金墙内，以如我诈。廖凡、陈飞宇领衔主演国剧830《淘金》。 今次的剧集没有直接用上世纪八十年代美国旧金山典型的淘金场景，反而参考了东南亚地区的贫民窟、吊脚楼，再实地取景云南，务求为观众做出最有感觉的场景。 国剧830《淘金》，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半，港台电视31。 CIBS 人人广播， 刺激人生，你的剑击入门知识大全。 他是黄柏耀教练。 我们有花剑、重剑、配剑，花剑和重剑都是以刺为主的，配剑就以劈击为主。刺的部分呢，花剑就是主躯干，配剑的是上半身，重剑的话呢是全身，花剑就会是比较易上手入门。 刺激人生，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 CIBS 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七十年代乒乓外交，除了是外交进程，还是公关工程。 让他们体验一下，我们是一个礼仪之邦，而且我们中国人是热情好客，不像他们西方宣传机构描述的那样，是青面獠牙的魔鬼。 国剧周末影院《外交风云》，逢星期六、星期日上午十一点，港台电视31。 一界声音像开耳，混沌或是音乐，听听几多青春故事，中仍未碎的纯粹，如呼吸声孤单的感性，来一首歌会有呼应，从使用机扭开一刻已抱紧，谁未惯于城里奔波，换了一拍换首歌，累了走进电波中，就有歌注入这躯壳，沿路有声音为我点播下首歌，闹市跟发梦穿梭，当作新伴我，随时亦听着歌，随时代听着歌，灵魂在酝酿，要你要我骚动，无论远近接上一重大气电波， 时代曲首播，灵魂亦放有你无理摆动，谁话要对耳朵服从，由得收音机速度音乐，由得咪高分速度音乐，由得广东歌速度音乐，哇哇哇哇，直接感觉 分神啊。其实你个人咁毒咧，嗰阵时系点样脱单嘅？ 耐性啊，系耐性啊，波成，你有冇啊？ 当一切渐沉默，归家却降临。别在森林迷途了，却未野心，可笑曾伴着我夜行，街中渴望重遇，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惨，我知道避开老人，当一只就替你照亮如路灯，多难忘气氛，家中抱住甜蜜，病榻中窝心得仿如劳工，体温因激情和热吻高百天暖再重温， 人的人生是分了播种期、收成期。 当佳节渐临近， 那我想 天色却渐沉， 占在我人生当中比较多的就是等待期。听过由 One Promise 愿意等你， 不需刻意故作坚强，世界变态非常，不需刻意要去逞强，痛快发泄一场，只想改变四处羔羊，何谓正确思想，接受现实异常，不要下沉，不要下沉，日常抽空我的灵魂，大概我的心中竟已把你放 想原地停留，当初怎么前行，谁可将我拯救。离开黑暗不要坠落，重新解脱不要堕落，如果失去到一段路，再换个方式自救中醒觉。 当然在这个等待的期间呢，那种孤独感是很强大的，甚至乎会令到你成日都屈屈不得志这样。 听过两首作品，包括有张曼芝《自救日常》同埋安俊豪《休眠状态》。所以好多人咧，可能喺单身嘅时候，个心会系好急噶，一见到一啲心仪嘅对象，就会冚冚青咁样去接近对方。但我反而觉得应该要 lay back 啲。 终于一整天的空荡，整天跑跑跑出空旷，这次寒和你来冲浪。那水花一剪拖手不放，辛苦委屈就会善忘，我不忘，我会陪你乱讲。人如在前方，马及我在旁，人又狂妄，贴着你脸庞，喉咙为何热得这么寒？珍珠与奶酪掘两啖啊，愁云密布就走啊走啊，伴你到家，谁人在背后推你逼你，别记住啊啊，请松松解苦困，风吹吹好好瞓，随潮直乱爬，快快吸线，不必你卸走啊，愿意吧，走啊走啊，伴你到家，遥遥望对岸，飞呀飞呀，候鸟像一代的牵挂，关于快乐我都帮你达成，你就不怕。常温柔小姐随便指点我，一时一时乍有前半只骆驼，这次寒说过绝不理咗，人如在前方，哪及我在旁，而人又狂妄，贴着你脸庞，赤脚架上够广阔肩膀，堪称世界级雕塑一个，愁云密布就走啊走啊，伴你到家，谁人在背后推你逼你，别记住啊啊，请松松解苦困，风吹吹好好瞓，随潮直暖爬，快快吸线，不必你卸走啊，愿意吧，走啊走啊，伴你到家，遥遥望对岸，飞呀、啊、飞呀、啊，候鸟像一代的牵挂，关于快乐我都帮你达成，当回忆吧，等到了日落时，原地望天极完美，而你外看着双眼神秘，将我麻痹，结局要激动向你一亲，不需自卑，愁云密布就走啊走啊，伴你到家，谁人在背后推你逼你，别记住啊啊，请松松解苦困，风吹吹好好瞓，随潮直暖爬，快快咳线，一起看路归来，就放下走啊走啊，伴你到家，遥遥望对岸，摆呀摆呀，就快被绘尽风景画，关于快乐我都帮你达成，你就不怕，可惜计划好这些到头来，你话唔去？ 洪家豪《海边的亚豪》，系啊，我觉得一个人与人之间嘅距离感，其实都系好重要噶。 情愿轻松进入彼此世界，情愿一起散步。Boom! and chill. Fine wine, bright lights, 奉献美说是爱的语言 Right time, you're right, 大屋滤镜及体验 Homie, I'm drowning, problem solving, you're the one who can receive the call when I'm falling. Boy, would you be mine if I could freeze time? 愿这种简单相对可放慢时间。 A little rewind over the night time. 愿这种简单相对可放假期盼。对你耐用解释，语气也没修饰，放肆也极舒适。心底的女孩没压抑，心声也会。 种爱的语物语，而爱情同呢个世界上好多嘢都好相似，其中一样嘢就系好讲时机噶。 最温馨的歌，却谈坏了。最理想的角色，却忘掉了。戏里对白。 文之前听过有古巨基同埋力尊嘅 Can We Try， 大约1826亿元。多隻內房股單日有雙位數升幅，科技股亦都做好，科技指數升10%收市。總結全個星期，恆指累計升1164點，升幅7.2%，科指累計升大約7%。天氣方面，高空反氣旋正係為華南帶嚟普遍晴朗嘅天氣。預測本港大致天晴，聽朝部分時間多雲，最低氣温大約23度，日間炎熱，最高氣温大約28度，吹和緩偏東風。聽朝離岸風勢清勁。展望隨後兩三日大致天晴，星期日日間炎熱，下週中期雲量較多。依家氣温25度，相對濕度76%。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和你看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的龙尾是东区走廊近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的车龙排到去落山道，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柯达大厦，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去到映月台，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车龙去到单车馆公园。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去到东山台，大潭道去柴湾方向近住大潭郊野公园一段仍然是车多繁忙。另外，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南湾道仍然多车，龙尾近中坎角道。在九龙方面，观塘绕道下行宏照道的支路车多缓慢，龙尾观塘码头。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慢车，龙尾太子道东近油站。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车多缓慢，龙尾圣座治大厦。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蝴蝶谷道是车多繁忙，龙尾是龙翔道游乐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在荃青交汇处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荃湾路去屯门方向龙尾排到永德利广场。重复一次，就是荃青交汇处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荃湾路去屯门方向的交通龙尾是排到去永德利广场。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近和斜村多车，龙尾沙田马场。反方向去上水那边近住沥源村都是车多的，龙尾排到城门隧道公路接近美城苑。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彩虹道着陆街去旺角，岸船洲大桥落车分叉位去尖沙咀，大埔道六合村去九龙，青屿干线小蚝湾去九龙。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是儿童呼吸科邵嘉嘉医生。疫情升温，作为妈妈，想俾小朋友最好的保护，就要安排6个月或以上的仔女打新冠疫苗。感染咗新冠，绝对唔系一般伤风感冒。有机会并发脑炎等重症，要深切治疗甚至死亡。而孕妇打咗针，唔止可以减少重症，仲可以将抗体传俾胎儿。喂人奶嘅妈妈打咗，初生婴儿就可以透过母乳得到抗体嘅保护。 Popo 33 Hi， 大家好，我系 Anson Bean。喺我成长阶段最影响嘅外语歌手系 Chris Brown 啦，因为我一路学跳舞嘅时候，佢嘅音乐都系。我觉得他的 vibe 和所有东西都是很我想做的东西。第33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投票现在展开了，由即日起去到11月20日，登入 rthk.hk 投选你心目中的金曲和歌手。音乐无疆界，面向全世界。 年度音乐盛事，中环海滨华丽上演，浪漫星空，醉人微风，交织出一首首优美旋律， 庆贺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5载，户外大型音乐会《港乐星夜交响曲2022》，星期六晚7:30，港台电视31现场璀璨直播。 因为我好中意唱歌，我成日都叫我妈咪求我爹哋妈咪俾我出去唱歌。我嗰阵时咧都系求爹哋妈咪俾我去参加噶，因为有啲人成日都以为啊、哎，你爹哋妈咪当你系摇钱树啊，拱你出去唱歌。其实 it's the opposite， 系、我去求我爹哋妈咪俾我出去唱歌。我系露云娜，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星期日晏昼2:00-4:00，香港电台第二台， 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平时防守好劲噶，点解今日咁差嘅？ 紧张，爸爸太紧张啦。妈咪，你唔系喺酒店嘅咩？ 爸爸大件事啦，得罪咗妈咪啊！大家记得要留意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联手炮制，逢星期日朝早8-10，玩玩星期天节目时段里面嘅不得了剧场，睇下爸爸点拆弹啊！ 唱着我的躯壳 ，Turn on the radio， 打开我的天空，把我心里的烦恼全部一扫而空。So don't young on， 随着拍子节奏，唱着我的躯壳 ，Turn on the radio， 打开我的天空，把我心里的烦恼全部一扫而空。Yeah yeah。 芬臣，你话而家点啊？ 吓咩点啊？ 我话而家点啊？ 我问啊，点咩啊？ 咩点啊？ 点歌咯！ 骚动音乐全城点歌大行动，每一集我哋都会拣选一位对象点歌俾佢哋。如果你都有说话或者歌曲想送俾呢一位点歌对象，可以上我哋骚动音乐嘅 Facebook 同埋 IG 留言俾我哋啦。 咁而家点啊？ 用新聞回來之後，騷動音樂，我們星期五這個環節全城點歌大行動，動動動 動動動。今天我們的點歌對象是我自己很喜歡的家用遊戲機， 那個喜歡程度是去到 我由細細個開始就已經傾慕了。唔系，因为我细个其实冇屋企冇呢啲家用游戏机嘅，细个系玩 手 提嘅啫， 系 即系唔系电话，讲紧系即系带出街嗰啲GBA 游戏仔啊，我形容佢 游戏仔啊 ，OK 啊，系啦，即系细细部带出街插饼带咁嗰种咧，即系宠物小精灵咁嗰啲，咁啊好恨有一部家用游戏机，因为即系。是那時差距很大的嘛，你帶出街玩的遊戲和在家玩的遊戲是差距差很遠，所以小時候很想 要但是就沒有，因為真的要買一部家用遊戲機，小時候來說真的很貴的嘛， 四位數字咯，1000多元起碼，最美的買遊戲， 是啦，所以是不捨得的，一路去到大個真的出來做事先叫做儲錢自己買一部， 是不是填補小時候的那個洞， 去到大個又沒有這樣想了，即是 去到大个就会觉得啊，咁自己有能力，咁咪自己买部俾自己咯。即系咁当有朋友上嚟屋企，咁都叫有啲嘢可以一齐交流下玩下啦，咁样咯。 啊、 即系嗰种系有少少叫做人有我有嘅心态嘅最初，即系个个上嚟屋企都好似会踢下足球啊，或者嗰阵时好兴，如果 N 字头嗰啲吓煮嘢食啊，或者嗰啲赛车啊嗰啲，咁就所以就买咗部摆喺屋企。咁但系即系当然都有一啲大作间唔中推出就会想玩嘅， 系 咁咯。但系到而家即系过咗咁多年，摆下摆下就发现真系得个摆字嘅，有时系。 哦，听下我就想听下你封信会写啲咩俾个加密游戏机啦。咁大家都可以继续啊，将你拣嘅歌啦，想讲嘅说话啦，咁啊可以 话我哋知啦， 我哋知啊，听下你嗰个啦。 亲爱嘅家用游戏机。你好啊，我已经好耐冇掂过你啦，冇计啦，每日收工之后翻到屋企都咁攰，有时都会有一种有心无力嘅感觉嘅。但系你唔好误会啊，呢个只系我嘅问题，唔系因为你嘅吸引力已经下降咗，更加唔系我见异思迁。是，我承认自从新一代的机种推出市面之后，我的确是心郁郁，有打算带它回家的，但是最后我都没敢做啊。可能你会说我不带它回家是纯粹因为我不够运气，一路都抽不中，的确这个都是其中一个理由。不过如果我有心要抛弃你和它开始新的生活的话，我亦都可以吃炒价将佢抢翻嚟，不过我最后都凭坚定嘅意志控制住咗自己。我思考咗好耐，到底我哋之间出现咗啲咩问题呢？我发现归根究底就系我哋嘅步伐唔再一致啊！以前冇咁忙嘅时候，我可以有精神喺假期对足你一整日，就算你捞得慢少少都冇所谓，因为我哋有嘅系时间。但是现在世代已经不同了，就算有新 game 推出，你都没办法用最好的效能去运行， loading 的时间又长，等的时间还多过我玩的时间。再加上现在你们独占游戏已经越来越少，在电脑平台都可以买来玩，我大可以用买新机的价钱买一张靓嘅显示卡喺电脑嗰度玩，点都顺畅啲，画面又靓啲啊！所以我同你嘅关系已经唔系好似以前咁啦，因为对我嚟讲，你已经变成咗一部可以播 Blu-ray 嘅 DVD 机。虽然咁讲会伤害到你嘅自尊，不过我都只能够点一首 CY 陈中泽嘅《滴滴金》俾你。有啲嘢开心过、摧残过都好够啦，嗬！唔知道系你 blacklist 我，定系我 blacklist 你嘅奔神上。 这天失所其事，人人话我们很快完，却跌撞至此，就算碰壁无路再去，仍尽法子荣耀这苦恋不失美事，千疮百孔一起努力过，分手虽痛仍不可耻，无憾了吧，一起笑过烟花，并互相画上最灿烂那伤疤，日后我们即使爱别人，这种不低头留着也可转送下个他，多载的战绩完全无用吗，风风火火总会招架，不敢担保 来，难是继续难，但已经不再害怕。和你再爱，还是要爱，和你以及浪漫荼毒，虔诚被世人嘲笑时，也痛着庆祝，就当这故事命运本给我两秒钟幸福，灵亦调苍天狠狠继续，一起再苦都撑了十岁，烟火熄了仍该心中，磨陷了吧，一起笑过烟花，并互相画上最灿烂那伤疤，日后我们即使爱别人，这种不低头留着也可转送下个他，多彩的战绩完全无用吗，风风火火总会招架，不敢担保会好起来，难是继续难，但已经再害怕，不狠的爱，不恋也罢，银河未再星光四洒，情浓雾漫会永续吗，强光中蒸发，谁害怕，人磨陷了吧，一起笑过烟花，滴滴都是爱，自杀下了金沙，便做我们这璀璨传奇，不枉这些年陪着你，也不负做战吧，烟花虽化灰与情，还是很炽热吧，情路虽与这里分叉，相处尽头并不是恋爱尽头，在那边等我。 带嚟有啊呢一首 C.Y. 陈宗泽嘅《滴滴金》啊， 讲到你好似佢你嘅恋人咁啊， 少少噶，曾经我哋嘅关系都系如此嘅亲密，但系可惜佢已经俾我放埋一边，有啲嘢就系咁啊，啲世界佢喺度嘅时候你就唔珍惜咯，咁迟啲可能佢坏咗嘅时候我就会挂住佢咯。但系呢一刻冇啊，呢一刻我挂住我啲手机游戏。 好啊，继续我听一下啦。 亲爱的家用游戏机，你好啊！好耐冇见你啦，不过咧唔系因为你 stupid， 系我 stupid 啫。而家咧玩多咗手机游戏之后，我个人唔同咗啦，越嚟越冇耐性，变得贪就手、贪方便咯。小学嘅时候咧，买咗我人生第一部家用游戏机，日日喺屋企咧就打拳王啊、Ridge Racer 呢只赛车 game 啊，仲有一只我好中意噶，叫百事超人。而家谂翻都好佩服自己嗰阵时，点解可以咁有心机，慢慢去研究，然后谂方法过关噶。以前啲攻略边似而家咁方便啦、啊，上网揿几个掣就有啦。不过咧，我都承认，其实我向来打机咧都冇乜耐性嘅，譬如玩 Winning 咁啊。我都真系冇乜心机打足一个季度噶，所以去到后期咧，我净系玩无双呢一啲除草嘅游戏。我仲记得最癫有一年圣诞咧，想买份礼物嚟氹自己啦，又咁啱出咗海贼无双，于是乎我就买咗部机，连一只游戏啦。系啊，为咗一只游戏而买部机啊，对你都算系咁啦。不过到而家咧就难啲啦，你要我每日几粒钟坐定定打爆一只 RPG， 唔好傻啦，边有咁多时间啊？我而家嘅打机习惯咪又系出入搭车啊，嗰阵咪笃下个电话咯，甚至乎做嘢嘅时候摆部电话喺隔篱，开住个 auto 有得佢打，然后到咁上下咧就攞嚟望下啊，睇下打咗啲咩素材，跟住升下 level 咁咯。唉，我都知悲哀噶啦，连打机都懒。所以我咪话自己 stupid 咯。 个咁速食嘅世代，仲有人会欣赏你嘅好咧，真系好难得噶。所以咧，家用游戏机啊，你要做好自己啊，整多啲好嘅游戏出嚟，报答一啲一路支持你嘅 fans 啦。人生已经 blacklist 咗家用游戏机嘅波成上。 想珍惜，原来聊天比写功课更吃力。What is really wrong with me？ 喜欢缺席，不懂得去解释。人大了，话要愉快讲千次，流浪代替很多分合讲暗示，难得笑笑好费心思。Okay, sure。 表达咗我嗰种而家对玩游戏嘅心态，是但啦，求其啦。 但我哋点歌就一啲都唔求其。 系啊，头先听过有张天明嘅 OK Sure 啦，咁啊点歌啲朋友都有讲开嘅，即系讲翻自己话啊，而家都仲系玩紧旧嗰个版本咋，虽然好想买新嘅，但系一路都抽唔到，又唔想食炒价。 系咁啊，亦都有人想点 SAO 嘅动画音乐嘅，下次有机会点俾你听啦。 因为佢期待不久将来会出现好似动画一样嗰啲游戏主机出现玩嗰种戴住个头，跟住个耳垫玩嗰啲 咧。因为啱上个礼拜日啱啱就系 SAO 游戏开诶嗰个古仔开始嘅日子啊嘛， 2022年11月6日好似 系啊，冇错，咁啊下次有机会啦。 依家拣咧就系呢一首作品嘅呢位听众就点歌就想点咧呢一首 Better Titan Yoshi 嘅俾家用游戏机听，佢话希望啊佢可以对活动加分好啲。 这片雾，人海中漂泊，迷失不懂分真伪，沿途无风不知去路，抬头夜空中闪过，不安困惑于天际，越蠢背 笨拙的躯壳跌碰过很多，重新再学习这一课。To be the man I wanna be, I just need to practice a little bit more. Practice how to be the perfect man I wanna be. I just need to practice a little bit more. Take care of the ones I care, make them proud of me. They said practice makes perfect. They said practice makes perfect. They said.经狂傲，年月中漂泊，迷失中不知分寸，尽罪地看清这航道。抬头南天风吹散，担忧里学懂这一切。 读几本新闻先，听过有《贪生忧》之前嘅作品叫《Better》。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在北京，外交部宣布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出席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和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并且和美国总统拜登会面。在外交部的例行记者会，发言人赵立坚回应相关提问的时候说，中方始终按照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三原则看待和发展中美关系，主张推动构建中美正确相处之道，同时坚定捍卫自身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美方应同中方相向而行，妥善管控分歧，推进互利合作，避免误解误判，推动中美关系重返健康稳定发展的正确轨道，为维护世界稳定和发展发挥负责任的作用。政府统计处公布，本港第三季经济按年收缩 4.5%， 与预先估计数字一致，跌幅比第二季的 1.3% 扩大。政府表示，考虑到首三季按年收缩 3.3%， 以及短期前景欠佳，将今年实质经济预测由增长 0.5% 至收缩 0.5% 向下修订至收缩 3.2%， 将会是2020年之后再度收缩。本港新增5599宗新冠确诊个案，包括398宗输入病例，再多10名患者离世，分别是5男5女，年龄介乎68至96岁，其中3人没有疫苗注射记录。学校方面，新增725宗个案，来自490间学校，合共8班要停课一个星期。另外，再多14间安老院和残疾人士院舍合共24人确诊，96名院友被列为密切接触者。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23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偏东风，听朝离岸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星期日日间炎热，下周中期云量较多。依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交通情况。七贤道南去油麻地方向，近理工大学有交通意外，而家龙尾去到东九龙走廊近新山道。另外，荃青交汇处曾经都有交通意外，不过而家已经清理好啦。影响到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车多，龙尾葵涌道近丽景村，仲有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火炭港铁站曾经都有交通意外，不过都系啱啱已经清理好，龙尾消散紧噶啦。去到吐露港公路近住科学园。 仲有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新鸿基中心嘅快线而家有中交通意外，龙尾排到下角道近天美道。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去到华润大厦，西行过海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就去到卫理道。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嘉华国际中心，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排到浸会桥面，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去到香港单车馆，而九龙入口方面就排到去观塘泳池。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东山台，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龙尾界限街桥面。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洗衣街一段车多，排到宜安阁。太子道西去旺角近住窝打路道一段挤塞，龙尾太子道东近油站。观塘绕道去旺角落云照道方向的支路车多，龙尾丽业街。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蝴蝶谷道挤塞，排到去苏屋村。新清水湾道落坪石就去到彩云村。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天马苑车多，龙尾星河名居。去返观塘方向近住坪石村一段慢车排到虎山道桥底。观塘道去旺角近住启业村车多，龙尾德宝花园。反方向去油塘近康宁道一段慢车排到去定富街。新界区方面，大埔公路去上水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松苑。而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慢车，龙尾安定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青屿干线小蚝湾去九龙方向、昂船洲大桥落车分叉位尖沙咀方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当你同金融机构有金钱纠纷，又冇解决办法，不妨揾金融纠纷调解中心调解。独立持平的调解员会协助你哋找出双方都接受的解决方案，达至双赢。过程简便快捷，收费平又保密。想知多啲，打金融纠纷调解中心热线3199-5199问下啦。 中环苍穹， 揽月九天， 国剧830， 问天。 整个拍摄过程是一次感受航天事业、感悟航天精神的过程。为了真实展现航天人员的拼搏精神，剧组600多人横跨大半个中国实地取景，包括零下30多度的甘肃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以及北京航天城，最终完成艰巨的拍摄任务。 11月14日起，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30精彩重温。 Electronic dance music generator. Please select the genre. For electro house, press 1. For drum and bass, press 2. For head banging dubstep, press 3. You have selected. Your new song is now being created. Left, left. right, right, right, right. Moving to the left, left, left, left, left, left, left. Take it to the right, right, right, right. Thank you for using the electronic dance music generator. Have a nice day. Here we go. 嚟到今个星期嘅 EDM Friday Mix 啊！今日嘅呢个主题咧，继续同你咧都系讲围绕住呢个全球百大 DJ 排行榜嘅。上个星期就获咗即系 top 10嘅一啲 DJ producer 啦，今日就同你听一下啲 re-entry 嘅朋友。re-entry 嘅意思即系佢之前都上过榜啦，咁可能隔咗一年、两年，甚至有啲三年度咧都冇再上榜咧，去到今年重新登上，见到佢哋啦。第一位为你带嚟嘅呢一位朋友咧，其实就曾经攞过 number one 添，仲要两年嘅。咁啊，之前因为休息咧，咁啊，2021年就出咗榜啦。而今年佢系回归，咁啊，亦都得到大家嘅期待同埋关注佢 Hardwell 啦。今年咧 re-entry 咧就喺43位嘅。而佢嘅回归咧，亦都带嚟咗一啲比较新啲嘅声音，一啲佢以往作品咧唔同嘅风格嘅。以前就玩 Big Room， 而家咧佢嗰啲歌嘅 kick 位咧都比较近一啲 techno 嘅声，同时都推出咗一张专辑《Rebels Never Die》，而当中呢一首就系同名嘅歌曲啦。 跟住呢位朋友咧，嚟自荷兰嘅 DJ 咧，隔咗三年啊，再次上榜，叫 J Hardway 啦，上榜咧 ，reentry 又去到98位嘅。J Hardway 其實佢2013年咧有一首叫 Reset 咧就上咗 Billboard Number One 嘅，即係嗰陣時就打響咗名堂啦。咁呢個八大 DJ 咧，佢2018年第一次上榜噶嘛，更加多人認識佢之後咧，就好多人就有 book 佢去，即係去唔同嘅 club 啊、唔同嘅地方表演啊、打碟咁啦。啱啱聽過咧，有佢同 Firebase 合作嘅 No Good 啊。而听下呢一首歌啦，嚟自于嘅呢对一个团体啦，一个电子音乐团体啊，犀利啊 ！Reentry 嚟讲咧 ，Hardwell 之外，佢都系另一个非常之高名气嘅一个电子组合。咁啊，今年 Reentry 咧登上第77位啊，佢哋系 Swedish House Mafia， 2022年隔咗十年之后佢哋回归嘅。听紧呢一首咧，由佢哋今年推出嘅专辑《Paradise Again》里边嘅作品，歌名叫做《Red Light》。Swedish House Mafia 咧，咁啊，2013年佢哋就休團啦，咁嗰陣時其實都好 hit 好 hit 嘅，咁啊好多坊間唔同嘅傳言，點解佢哋就分開啦？好咧，今年就回歸咗啦，仲推出咗專輯《Paradise Again》裏邊，亦都 feature 咗唔同 artist， 例如當中有 The Weeknd 都有 feature 喺當中，亦都曾經一齊喺 Coachella 嗰度做 headline 嘅今年。接住呢一位咧朋友，名字叫 Solomon 啊。 Re-Entry 咧登上第88位嘅，咁啊隔咗两年之后呢位德国 DJ producer 就再上榜。相隔了两年之后，所罗门也都再次进入八大 DJ 榜。看来他比较擅长的风格可能是 House 啊 Techno 那些，你会听得比较多一些在他身上出现的。在2022年他就做 Remix 比较多。而听这一首由所罗门为一对二人组合所做的作品 Smile 的一个 Remix 来的。今年仲有一个单位都系 re-entry， 佢哋叫 Lucas and Steve， 一个荷兰二人组合啊。今年去到84位，隔咗2020年同2021年两年之后再上榜啦。听紧呢一首带嚟佢哋嘅作品叫做 Rage。 今日同你听下啲今年八大 DJ 里面呢啲 re-entry 嘅单位嘅作品啊。最后呢首 Lucas and Steve the Rage， 下个礼拜再见，拜拜。